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星空里找自己。躲在我的屋檐下，睡在我的被单里，听着细雨滴滴答答，滴滴答答，滴答答。 奔驰的木马让 的木马没有翅膀，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。音乐停下来，你将离场，我也只能这样。

心蝴蝶，昨夜陪你醉，唱到我心碎，你竟说我和你不配，完全忘记往日为何能与我彻夜缠绵。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， 我想问问问问问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 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今后丢弃谎言埋葬，你犯的罪状没人知道，用什么证明你的行为真的残忍。 从最喜欢到现在对照，好有感觉，随从心中充满了就好像是写一种亲吻，我的心情也来不及去问，我这几世所谓爱情都只是彼此敷衍，寂寞空虚我只是不知该怎么你却说花花世界不必当真，多么伤人，让我爱上薄情的红唇。你问的太逼真，让我把抒情交易当作最真切的亲吻，我自己来不及区分，你对我爱的是爱是敷衍，为什么都怪我该怎么脱身，你却说花花世界。